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哄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沉雪，它滴了掉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子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世界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什么事情都是两方面的，自由的我也有担心。我最怕的事情是老唐把我倒卖家私的事儿告诉我爸爸。虽然是小打小闹，可是性质有个道在其中。我爸还好说，妈知道了，那一顿打是轻不了的，更何况还有一个脸面的因素在其中。我很关注老唐的动向，有时候看见他和爸站在街门口说话，我都紧张，怕他把我出卖了。就算不是有心，不经意说漏了嘴也很麻烦啊。让我欣慰的是，这样的事儿一直没有发生。老唐对我的行径守口如瓶，这是老唐做人的厚道之处。为此呢，我对梨格外的好，下学了常买些果丹皮、花生蘸什么的送给他。梨认为我喜欢他，看见我回家早早的就张着胳膊跑过来了，像迎接他爸爸老唐一样的迎接我，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王八燕儿。看着梨的那张真挚的扁脸，很多时候我的鼻子会发酸。梨是个孤独少爱的孩子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，有前程，梨的前程又是什么呢？老唐老去，他将如何呢？1960年以后， 打小鼓的职业在北京消失，老唐成了废品回收公司的一员。为了照顾梨，他在就近的东门仓废品站上班，所打交道者废铜烂铁、破玻璃烂报纸，收入有限。唐和子这只日本蛾子飞走了，十几年音信皆无。困难时期，梨再无零食可吃，每天拖着腮帮子在门口哭坐着，眼珠随着过往的人转。有人过去拍拍他的脑袋叹口气，更多的人则无视扶桑馆门口这道风景，成了司空见惯。我礼拜天在废品站见过老唐，拿着一杆钩秤在称废电线，脏乱繁杂的废品中，面如冯哲的他一副心静如水的模样。还是那身蓝布制服，不同的是臂上多了一副套袖，脑袋上多了一顶布帽。老唐每天做饭一式两份，自己带一份，给儿子留一份。天冷的时候拜托苏慧的妈帮忙给儿子热一下。其实很多时候梨就在苏慧家吃，在我们家吃，在胡同里的任何一家吃。赵奶奶葫芦着梨的脑袋伤感地说，被妈扔了的小可怜儿，气猫命苦啊。梨的扁脑袋就使劲往赵奶奶怀里扎，真像只气猫一样。寒假里的某一天，接到学校联络网的口信儿，第二天要开返校会。联络网是中学在假期传递信息的一个手段，那时候没有电话，更谈不上网络，学校有事召集靠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传递，记住你的上家和下家，接到信息传下去就是了。返校日那天冒着大风大雪赶到学校，假期工友放假，大礼堂里没火，把我们冻得跺脚流清鼻涕，巴不得快点把我们放了。返校会紧急传达了一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文件，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，说是要搞四清，运动中各单位要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组织、清经济，具体到乡下要清账目、清仓库、清财务、清工分。我们听得都很有理，无论清哪个都跟我们不搭界呀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成莫名其妙状态。末了，学校将我、大方和几个同学留下，单独给我们讲话，说我们几个是基层骨干分子。一听这话我很激动啊，长这么大头回有人这么夸我。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参加运动，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，具体说是给我们一个重要任务，成立剧社，仿照中国评剧院演出的评戏夺印，复制出自己演的夺印来参加中学生文艺汇演。哎，原来是唱戏呀，这个我喜欢呢，只要不让我念书，唱一辈子戏都成。那个寒假 看了好几场夺印，过够了戏瘾。看戏不用买票，坐在第一排，凭的是负责剧组的冯老师和剧院的内部关系。冯老师本人是个评戏迷，我估计要是允许教师演出，他早自个儿上台了，哪里还轮得上我们这些傻棒槌现挣现卖啊。夺印是反映四清题材的红戏，说的是小陈庄的印把子掌握在反革命分子陈景仪手中，新来的村支书何文进与其进行了一番较量，把印把子夺了过来的故事。人物很简单，情节也很直接。我被分配的角色是演坏分子老婆烂菜花，给书记送元宵，拉拢干部下水。本来这个角色是分配给大方的，大方不干，嫌太丑，自己宁愿去干剧务，轮来轮去才轮到我。我倒是不在乎，演什么都是演呢。冯老师说，只有角色挑演员，没有演员挑角色的。我长得像坏人，演烂菜花很合适。回家练习唱段，给妈阐释烂菜花的角色特点，野、坏、骚、烂。爸笑着说，就是个彩蛋嘛。妈说，你够五毒俱全了啊，再加上一个骚，想出类拔萃啊？不许演。老七说，这角色挑得很准，老师有眼光。尽管杂音很多，阻力很大，我还是尽心尽力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天生的演戏才能让我没费多大劲儿，就把烂菜花搞定了，惟妙惟肖，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刻画准确，拿捏到位，这是冯老师给我的评价。梨到我们家来热饭，吃完了不走，要听我唱戏。我拖着梨的饭碗，扭着小腰，送着胯，站在金鱼缸前唱道，从东庄到西庄，我到处把您找啊，找了这么大半天，我才把您找着，您看我的两只脚都磨起了泡，我的衣衫都湿透了，我的周身汗水浇，哎呦呦，我的何书记，哎呦呦，我的书记哟，干这么重的活，您怎么能够吃得消啊？吃不消啊，吃不消啊，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，擦擦汗，您就歇一会儿吧。您看看，这是一碗滴溜溜的圆呐，团团转呐，江米面的，白糖馅的，大个儿元宵啊。我估计我唱得很精彩，妈端着半盆水站在廊下，竟然半天没泼出去，听入神了。梨高兴的又翻了车，倒在地上四脚朝天乱踢腾，含混地说，江米面，白糖馅，大元宵。妈说，让你念书真是亏了你。哼，妈是夸我呢。在学校里，我收获了一个艺名，小烂菜花。这个小不是大小的小，是小白玉霜的小。他们说我的唱腔里有白派韵味。在当小烂菜花的一段时光里，我表现得很积极，努力靠拢组织，热情要求上进，编瞎话等劣迹收敛不少，每天都做好事情，比 比如扫厕所，给大家打热水，帮大方熨戏服等。入团申请书写过两份，却如石沉大海，没有动静，也没有任何人关注过我。相反呢，演和之书的，演贫农李有才的，相继进入了团组织。每次谢幕，他们都留在最后，享受观众的热烈掌声，而我呢，在第一波就被刷了下去。不是我演的不好，是我的角色没选好。演得越像，人们越把我和烂菜花等同起来，我冤大发了。我找团支书谈话，请注意，不是团支书找我谈话，询问为何团组织老不发展我。支书是高三的大同学，回答也很直接，他说，你们的戏演的是很好，但是组织不能先吸收落后分子烂菜花，而让党的代表何支书后哨着。再说你对四清运动的理解还很含糊，人家演李有才的一个月写了三份思想汇报，你呢？我想起我的语文作业还没有交。为了表现我对四清认识的深度，我在自己的熟悉范围内搜肠刮肚，寻找四不清干部，确实没有。我不认识任何干部，也不知谁有什么四不清问题，我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儿一次也没有被拨响过。在一次夺印演出的间隙，我看贫农李有才正趴在化妆桌前写东西，大概又是思想汇报吧。他总有许多可以汇报的思想，我呢却一点也找不出，脑子里空空的，用妈的话说是干什么都不走脑子。因为不走脑子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思想，就像当年学愚公移山似的，来实际的可以，让我空对空谈意义，绝对咋过啊。贫农李有才看我走过来，把字纸用手遮了，不想让我看到。我说，别折腾了，你那狗爬的字儿绝拿不到台面上去，跟我们街坊老唐家那块扶桑馆的匾很有一拼。李有才说他对扶桑馆很有兴趣，听着很日本。我说就是从日本拿回来的。他问，为什么挂在中国人屋里啊？我说因为中国人有日本老婆呀。我还答应哪天闲了带他去看扶桑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扶桑馆，演播田洪涛。 天越发的冷了，大槐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，夏日树上垂下的滴了哒啦的吊死鬼儿，那些可怕的肉虫子早已不知死哪儿去了。透过疏朗干枯的枝桠，可以看见天上微弱的星光，正是大寒时节。下晚自习回家，刚走到树底下，就听到了梨的七八七八七八八歌声，一遍遍重复，带着哭腔，在寒风中，在空旷的胡同里，显得凄凉悠远。赵奶奶在街门口站着，见我过来， 指着坐在台阶上的梨说，唱了一晚上了，任怎么劝也不进屋，老唐到这会儿还不回来，妈不管了，爹也不管了。我过去对梨说，梨，你爸爸呢？梨说，江米面的白糖馅的大元宵。梨是饿了。我叫出了小四儿，让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废品站找老唐。小四儿说，这会儿废品站早没人了，找鬼去啊。我说，老唐就是变了鬼也得找来呀，他儿子撂这儿谁管呢？小四儿现在是北京机械厂技校的学生，我们是同龄人，他学籍却比我低两级，主要是因为蹲班，光是初一就念了三回。赵奶奶也鼓动我们去找，说街里街坊的住着，大冬天儿不能让孩子西荒无靠。我和小四儿拉着梨到东门仓废品站找他爸爸，在胡同口想给梨买个火烧，谁也没带粮票，十分遗憾。最失望的是梨，眼神就离不开火烧了。卖火烧的娘们儿脸定得平平的看着梨，一步三回头的离开烧饼炉子，绝不通融。走过墙拐角，小四儿从兜里变出一个刚出炉冒着热气儿的火烧给了梨。我知道肯定是来路不正，也不去计较了。天空上有个弯弯的月牙儿，羞怯怯的柔弱而凄冷，路面结了冰，走一步滑一步。接近城墙豁口，风变得猛烈起来。右边明清时代留下的苍鳌高大威严，在深蓝的天幕下衬出凝重的剪影。东门仓是有皇上那会儿藏粮食的地方，京杭大运河通过漕运运来南边的粮食，就近放在东城的几个粮仓。东门仓附近还有海运仓、北门仓、北新仓等等。海运仓被中医学院和解放军招待所占据，北门仓成了街道小工厂。东门仓十几座仓岭分成几块，以百货公司仓库为主。废品站在仓库南边，是低矮土墙围起的一片空地。梨冰凉的小手紧紧拽着我，喉咙里还一阵阵抽泣。我说，梨，咱们不怕。细想梨的年龄比我还大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